支付薪酬，又为他们安排合适酒店住宿和专用交通，现时没有入住迪士尼度假区酒店。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港时间今晚会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习近平将应约与拜登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对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拜登会向中方清楚表达给予俄罗斯军事援助的后果。赵立坚说，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本着客观公正态度，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中方立场光明磊落，公正客观，无可非议。他说，美方一些人不断散布虚假信息，对中方抹黑施压，做法极不负责任，对解决问题毫无助力，中方坚决反对，亦绝不接受。美方应该认真反思在乌克兰危机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切实承担应尽责任，为缓和局势解决问题拎出实际行动，而不是继续火上加油转减矛盾。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下午部分地区可能见度降至3000米以下。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听朝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能见度颇低，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7度，吹微风，听朝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多云，随后一两日潮湿有雾，日间温暖，下周中期天气转凉同埋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12点，跌88点，成交额2366.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51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28点，升38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81蚊，跌9蚊；美团153.3，跌3.9；恒生中国企业74.72，冇起跌；盈富基金21.66，跌2仙；阿里巴巴98.35，跌3.65；农夫山泉38.3，跌0.5；京东集团243.8，跌10.6；中国平安57.95，升2.65；李宁60.6，跌3.35；融创中国6.32，升7仙。外币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819，英镑10.283，瑞士法郎8.362，澳元5.773，加元6.2，新西兰元5.385，欧元8.6561，每百日元对港元6.5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465。日经平均指数报26,827点，升174点。港金报18,05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3.13美元，卖出1,933.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ki 首先和你跟进较早时七咸道北去洪隧方向近佛光街落桥位第一二线的意外清了场的了，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洪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洪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这一段比较多车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介乎域多利皇后街至到雪厂街这段比较多车。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挤塞，龙尾近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锦田的锦汇路有道路工程，去锦上路港铁站方向介乎锦浦路和东汇路之间的这一段是封闭了的，驾车朋友经过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了。

3月18号星期五，苏栋一幕 ，Hello， 又又又， 你好啊，哇，你今日嗰个声音好醒神、啊， 日日都醒神啊， 特别醒神啊，今日，喂，转头先同你讲其他嘢，先带嚟一则嘅抗疫快讯先啊，因为要以下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葵涌大窝口村富民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另外，今日将军澳建明村建晴楼、葵涌大窝口村富邦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好。咁啊，今日见到你把声音咁开心咁精神呢，咁我都非常之放心嘅。 好开心啊，因为睇咗啲好开心嘅片啊，大家可以上 IG 度睇下。呢、這个就係关我哋今日点歌嘅主题词。 我好唔精神啦、啊、你知唔知 有呢、這个奔神嘅激情演出啦、啊、大家可以睇到。真係好激情嘅。咁因为我哋今日点歌嘅题目就係被逼望住男朋友打机嘅女朋友啦。 係。所以 或者被逼望住老公打机嘅老婆得啦。咁大家明啦 ,ok。 非常之有 feel 啊。我深信最近大家都会有这个的问题，都不可以说问题，就是大家都最近感受到这一份幸福啊，会形容为。 是啊，因为久不久都会的啦，出些大作的时候就全世界铺天盖地就会什么的啦，就会买来玩啦、 啊、 跟着就废寝忘餐啦，那些呢。吃 饭啦，不理人啦、啊、那些啦。那么大家可以留言看看有没有什么歌想点给呢啲嘅女朋友同埋另一半啦， 你留言，你唔点歌都唔紧要，都要睇奔城嘅激情演出再讲。 啊，最紧要最紧要点歌，点歌咁我哋下个钟我哋六点钟就可以播俾大家听，系咪？ 系。啊，你睇你惊到 咧？咁我啊，即系呢排就系除咗翻工之外，就废寝忘餐啦，喺屋企即系真系食完饭就对住个电脑几粒钟啦。咁你咧，你应该比我多，系咯？你全天候你都对住啲电脑啊、仪器啊、架撑啊嗰啲。 我系比想象中少时间投放喺打机上面。我初头都以为会，我喺屋企咁多日，肯定日花好多时间打啦。但其实你啲人好得意噶嘛，你忙紧嘅时候咧，就好想拿起个电话打下机啊。但到你真系叫做有时间咧，你觉得就咁拎上手打机系好浪费光阴，你又会觉得唉，都系唔好住啊，做下其他嘢先啊咁。 我以为。我以为你已经长大啊，长大啊，所以你就好少时间对住呢啲嘢啊，咁样。 因为都多时间喺度啊，都系嗰句啦。咁跟住之后，但系都多谢身边朋友关心各样啦。咁，但系咧又同啊，啲身边嘅好友们咧讨论起一个 topic 啦。 系 呢个 topic 咧，又系一个会令到女朋友们或者老婆们咧。信息咗收音机唔俾另一半听呢、這个 topic 嚟，我觉得 系 就系同买嘢有关。 哇，又讲啊！ 系啦， 呢啲时间真系好危险噶、哦。网上买嘢咧，好容易买下就唔知道自己买咗几多嘢。 系我最近又唔知使咗差唔多成千蚊买咗 SSD 咁样就哇，又睇钱啦。 又买新 SSD。 系啊，咪得一只啫，唔系有。 Oh, OK OK, okay.。 你唔学啲女人讲咩有啫，咪又买，我第一次买。 系OK OK OK。你买嚟系做嘢啊，定系 做嘢 ？OK， 好，可以做嘢，可以。 系啦，攞嚟攞嚟储存自己啲相嘅，咁样系啦。 边有人攞 SSD 嚟做 storage 噶？ 你唔明噶啦。 我真系唔明，对唔住。 系啊，佢系一个第一步嘅 storage。 嗯嗯嗯嗯。 系啦，系啦，个详细你真系想知 道？唔想啊。 好想平反，但系又好似应该冇乜人想知 道。系冇乜人想知 道。就呢 part 啦，系啊。 就讨论咩咧？就系讲紧喺屋企咧一啲设备嘅购买，咩设备咧？即系讲紧，因为我哋而家始终我哋在家咧都要录音啊、成啊嗰啲，所以我哋身边啲同事朋友咧，大家就会讨论啲麦啊、headphone 啊， 系、哦、啊系啊， 甚至开始啲 cam 啊，系啦、啊，即系就算储存嘅 SSD 啊、hard disk 啊，即系呢啲全部 hardware 嘅嘢咧，咁啊有个 group 就喺度讨论啦，即系喺度推介紧，而我哋当中啊，哇，讲到起痰先，有一个表姐。一个荼毒我哋嘅 器材之王， 器材之鬼，亦都屠毒人之鬼，佢叫做方子豪，成日都到人买嘢嘅， 系系系系系。 咁佢咧，你一就讲亲呢啲，哇！你开正佢嗰份， 做咩？佢而家屋企好齐全啊，系咪？因为啲呢啲装备， 佢一路 keep 住都有噶， 有 update。 嗰陣時，我最初感受到佢呢樣咧，就同佢做 Give Me Five 已經係啦，佢都係嗰啲 gear 人啦。跟住我哋後屘轉嗰段時間都要做 IG Live 嘅 Give Me Five 嗰陣時係在喺工作上一兩年前。咁跟住已經佢又會 upgrade 下啲即係啲屋企嘅嘢啊，又話買啲咩架撐。咁我哋自己研究點樣屋企可以做到 IG Live， 聽落去啲聲個人嘢 OK 啦。嗰陣時都因為我哋如果直播緊，我做唔到 Zoom 噶嘛。咁跟住後屘佢就再自己開YouTube Channel 直播。播咁咧，咁佢就慢慢买啲镜头啊、咪啊，成就睇住佢逐步完善自己嗰个 心谈。 系啦，个空间嘅一个叫少少嘅 studio 仔啦。咁所以咧，佢一路咧都好中意上网搵啲古灵精怪嘢咁样。即系佢嗰种咧，同阿一嗰种唔同嘅。阿一中意买嗰啲古灵精怪咧，系真系古灵精怪，买翻嚟 冇用嘅。 系啦，买一个咩头骨。接收嗰啲 headphone 嗰啲咧， 咩嚟噶？ 即系佢嗰种， 即系纯粹系爱嚟靓嘅啫。 唔系嘅，佢个原理嘅，即系佢类似系用个头骨定系点样接收？ 哦，我知啦，用头骨嚟导声嗰啲啊嘛，即系人哋爱嚟跑步啊、游水嘅时候，咁唔想插住个 headphone 喺个耳仔，咁但系又惊跌，咁啊晾个头骨嗰啲唔知咩传导嘅耳筒就可以听到歌啦，咁样。 条友真系好似买咗翻嚟玩咗排就冇用啦，即系佢好多 headphone 嘅。 但系我想讲佢呢个又即系你 sorry 啊，插一插嘴，我觉得头骨呢个又唔系真系咁冇用嘅，比我想象中，因为我觉得尤其而家出街如果你好想听歌啊或者睇片，但系同时间你都知而家啲嘅耳机隔音几咁好噶啦，你真系过马路嘅时候你听唔到啲车 boot 你噶嘛，咁所以我觉得有其实用呢啲耳骨嘅。传导嘅耳筒有一样嘢，好似系你可以留意到路面嘅状况，呢个系对我嚟讲都比较方便嘅。 但你要知道啊，我哋政府宣传片都话过马路唔系 full message 嘅地方，妈妈都教你行到还行到，睇片还睇片，或者打机还打机。而嗱呢个系佢哋嘅 side， 喺我嘅角度就觉得，如果听唔到发生咩事嘅话咧，就两头唔到岸啦。即系你用嗰啲骨传导咧，你听到啲声又听唔晒，你要留意住身边，一咧你就 100% 好似我啲 noise cancellation 咧，即系完全冚晒佢咁。所以佢有种两头唔到岸嘅状态嘅。咁但系都系嗰个关使用者事啦。咁啊，一嗰条友买翻嚟玩咗一排冇，咪摆咗喺度，咁啊成日都买啲耳机。所以佢嗰啲古灵精怪就系会好中意试呢啲嘢。咁咪几嚿水咁样，咁佢搵到咪冇所谓咯。 系冇错。 咁跟住咧，方之豪嗰种咧就佢嗰啲嘢真系好实用型嘅，佢真系专业 导向。 系啦，佢要做live stream 去直播嘅时候搵啲咪啊，但佢有好多古灵精怪窿路啊，佢识得去搵啊，有啲牌子啊咁。所以喺个 group 度啊。我哋一讲开呢样嘢咧，吓佢犀利啦，系咁 send 啲 link 出嚟，哇呢、這个抵啊，哇呢、這个好用啊，呢个我自己都想买，最叻佢就系加呢句，我呢个我自己都想买啊，不过我已经屋企有个 cam 或者我已经有支咪 set up 咗，冇理由买嗰支一样啊，如果唔系我都想买嘅，即系唔讲你以为佢有勇抽嘅嗰种做， 喂，但我的而且确想讲嘅一样嘢就系，因为而家咧真系好方便啊，你要 set up 一个 home studio 咧，其实可能真系用一啲即系只要你识得格价啦，即系同埋你识得睇准时机入货咧，其实真系你用一个可能唔系咁贵嘅价钱，已经可以喺屋企。set 到一个唔好话好专业，但可能效果已经唔差嘅一个 studio 去俾你放嚟拍片啊、剪嘢啊、录嘢啊咁样样。所以其实我明佢嗰种心态，因为你每次出新嘢嘅时候咧，咁旧有一批可能旧一批嘅货，佢就突然个价会跌一跌噶嘛。但可能嗰啲已经好够用嘅，咁你走去研究一下，有时会觉得有啲宝藏发掘咁样嘅心态喺度，我觉得系。 我必须要讲一样嘢咧，以前去买呢啲电子嘅嘢咧，要即系你牌子有太多，型号有太多，好直接嘅。譬如我要买一支麦咁啦 ，Best Microphone 2022，咁你就冇 search 到。或者你要买 好渣呢啲方法 ，Hardis 2022咁样，即系因为你无论系网上面有片啦，或者有啲人啲杂志啊或者 blog 咧，都会好多呢啲，你大家都试过啦。以前我 系 好趋向咧，会睇呢啲做 research， 然之后。自己去得出一个结论，我究竟去买咩型号，或者去拿住啲 keywords 去揾啦。但系个问题就系、 上咗一個寶貴嘅一課，就係我嗰次壞咗 hard disk。我嗰時買嗰個牌子或者型號咧，的確係網上面啊、外國啊或者咩好多人咧都會攞佢嚟做 testing 啊，攞佢嚟做評測啊，或者推介佢啊咁樣啦。咁我唔知係我不幸定乜嘢啦，真係我用完之後，我發現哇，真係唔同我唔夾啦，可能時辰八字，再加上去到維修啊，或者出到去一啲電子鋪器材鋪頭佢整嘅時候，我都會順勢問下，哇，其實呢個牌子或者有冇啲牌子更加好，冇咁容易壞咧？咁撇除咗你點樣使用先啦，淨係基本盤、基本面。各種牌子佢嘅 background 或者佢用嘅零件咁，呢一啲咧其實可能你上網未必會揾到，因為嗰啲人你唔知佢咩 background， 究竟佢會唔會其實係收錢嘅問咧？ 係係冇錯冇錯，好多啊！ 佢收錢滲過一個牌子落嚟，懶係做一個公平嘅比較，但係其實佢可以滲咗某一個品牌，咪可能收咗錢。但係最慘係咩？呢啲你唔知啊嘛。 係啊， 所以其實最後你去而家我感受完一輪，使咗咁多錢一個上咗咁寶貴一課之後咧，我都係覺得。如果可以嘅话咧，身边有朋友识嘅话咧，第一时间咧去问咗嗰啲朋友先，即系起码你识嗰个人啊，那个推介嘅人你大概知佢 background。哦，如果佢喺嗰间铺头做，或者佢代言嗰个品牌，你问佢，咁你但系你起码知啊嘛。 系 有时又调翻转，佢代言个品牌，或者佢好熟嗰个品牌嘅，唔代表佢唔推介得，因为你问佢，如果佢同你讲话，哇，其实呢个牌子真系麻麻地，反而系好有说服力。 真實用家感受啊嘛呢啲，因為我其實由好耐年前，因為有做過其他嗰啲媒體行業咧，就已經知道呢啲評測文大部分都係唔可信噶啦。咁尤其可能例如我當我去買耳機先算啦，即係近年係有個興趣走去買耳機咧。咁我與其睇網上嘅評測咧，而家我去好多耳機嘅鋪頭都好好啊，真係佢有曬一啲嘅 sample 擺喺度俾你直頭試，跟住你中意就攞埋部嗰啲機去。去试自己播放一阵间，你试到啱为止，跟住然后可能会介绍埋俾你听啊。如果你调耳机点样换线啊，点样成咧，就会嗰个效果又有啲咩唔同。我都系同你一样，系喜欢呢、這个。真实用家感受，不过那个真实用家，我比较相信系我自己咯。 但系你啲嘢，你未买翻嚟，你冇实物咧，你未用过咧，你冇办法感受到嘛。 咁又 系，你身边有朋友用过咧，嗰、那个可信程度咧，都系。点都系高过上网睇片嘅， 咁你都有道理嘅。所以咧，有时即系揾朋友倾偈有一样嘢好噶，讲讲下咧，即系虽然好衰就系可能佢会盗咗你买嘢，但系同时间都学到唔少嘢噶。 喂，你知唔知我寻晚梦见你啊？跟住咧，我哋去咗山卡拉嗰度玩，突然之间我哋两个人要一 group 啦，跟住玩啦，之后打大佬你就死咗咯。不过算得好彩，我系发梦啫。今天信号好好，连冤枉亦吸收不到，漫天都有人在鼓噪，打给你就不接。哦，不懂说话好好，嘟嘟声音好都知道，一个听一个无准倾诉。来抄笔记又换本用脑，今天信号好好，正好你在打扫，听清水长流没过就用吃一根肉燥，不需理由好好，其实这距离足不到，这边天黑你才一出到，但接通了补贴簿，同时于梦中要避过剑锋，同时洒出招数，上气冲动时吹着

咩年代啊，波成？而家冇人等电话噶啦，见工嗰啲等 email 啦。 天天发甜，偷偷挂念，手写句子，精选照片，和你放闪，幻想中斗智，声音又甜，心思太甜，通宵被窝委屈个钱，谁教我这么？ 以前读书嗰阵，放学翻屋企，等一个电话可以等足成个晏昼。有 Yumi 钟柔美 Breaking My Heart， 等电话呢样嘢好讲耐性嘅。 我仿佛又写加障碍，用装笑逃避和忍耐。看不清那位真心对待，别住马飞马飞马飞，够装近皮开始进水，闭起双眼似有焦虑。It's okay, you tell me that everything okay。想喝酒，但家里剩一杯，还剩戒了毒也没变化，我想你不到，其实。 我睡不到，可是那边再发芽。 只当个小角色，逃避恋爱中难掩孤寂。We always think that we need someone to make ourselves complete。一对一这些能否忍耐？自己都不耐，怎去相爱？ I know who I am and I wish it again。 最矛盾嗰样嘢系，你越想等到个电话，等待嘅时间就感觉好似越嚟越长咁，你会心谂啊，点解自己咁唔自爱呢？听我有 Jamie 张天荣 ，Falling for you。 宁静时等等，等你告知，这几天都要相见。无非想要你为我加冕，在最后或退后吗？逐只字逐句话解吗？像冷酷但是热切吗？我不需要浪漫地送花。I like being yours, I like being yours。请你逐次。是通知这里上演某一出戏剧主线，不需刻意发展，仍很想与你串成一线，面对面面甜绵绝，重要是没意义靠边算。喂，快问我有没有想跳，一听到了已证实爱恋。 不过当你等到你想等个电话，那个感觉真的有种飘飘地咁样嘅，你就会觉得等待嘅时间是值得，甚至乎你会觉得啊，点解啲分钟咁唔够嘅？啊，系啊，我嗰个年代手提电话是计分钟噶。听我有张曼莎。 悄悄放下了戒心，心呼吸，用当里远远看着痛苦落尘，听听我内女声音，任由幻想气轻心，照见马路花开，传来鲜花香。望着是谁清楚紧，如梦似醒。

放烟花都不美。情缘若似玉晚，状态最好先给你。然后你在某天前来点灯，我就献尽技能陪你床头唱大戏。若你去兼请叫他，若要按摩请与我，常存期待轮候也快乐无比。让我再复一次 Monday， 由他讨好你 Tuesday， 换一位贺你，我是你， 我是你 礼拜几， 礼拜几 几多只船仍共你一起。Wednesday 又小心 serve 你 ，Thursday 留翻俾小四，边个喺身地？谁也配独占你，才与几个他分你。 情人如何维持远离？仰楼找高手待自己，这份爱最重要入围，有位置就够，我们理排第几？ 为了更好招呼你 Friday， 谁想轻抚你 Saturday， 曾经总经理要是你未够皮，找几个人平日去加班爱你， 有班有酒气 Sunday， 连工程登记 Waiting for my name， 谁又配独占你各种细一的你，谁一生要一点你， 从一九十你 能口亦值得的你， 由国企处理 爱着你，但我没有自肥， 为你起执手尾， 连这些我都给你。 六点新闻之前听过有 Era 的爱情值日生， 文尼基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切实承担应尽责任，为缓和局势解决问题拎出实际行动，而不是继续火上加油转嫁矛盾。俄军对乌克兰的攻势持续，西部城市利沃夫机场附近遇袭，市长说一座飞机维修厂被几枚导弹击中，他说维修厂已经停止运作，空袭没有造成伤亡，机场本身没有受到攻击。機場附近當地星期五早上至少傳出三下爆炸聲，社交媒體的攝像片段顯示發生大爆炸並升起蘑菇狀的煙霧。俄軍星期四又炮轟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附近一個城鎮，官員說炮火擊中一間學校和一間文化中心，至少21人死亡，25人受傷。另外，俄羅斯在東部頓巴斯地區設立禁飛區。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下午部分地区的能见度降至3000米以下。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明早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能见度颇低，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7度，吹微风，明早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多云，最后一两日潮湿有雾，日间温暖，下周中期天气转凉同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九龙嘅观塘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牛头角道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启业村对开。重复一次啦，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牛头角道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就排到去启业村对开噶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

拆得比较简单少少嘅。咁佢总共系有21个字母。 呢套口诀仲有一个特别之处， 佢就结合嗰个多感官啦，因为佢会有动作嘅。譬如咧，佢点咁，佢就会教咧小朋友出个拳头，哇！咁啊，只手打横啦，只又系点咧？咁佢记咗，咁然后佢去拆嗰只字嘅时候咧，佢就会易啲啦。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健威，你仲有冇呢啲机可以听下？ 哦，骑车带有啊。 咁就啱啦，我有啲录音带咧，由细个储落嚟嘅，好珍贵噶。 哇，你又犀利啦！呢啲录音带如果保存得好啊，啲声随时好过 CD 噶。 你识欣赏就最好啦。我架车嗰度咧，啱啱有一箱啊，免费俾晒你珍藏。 想知我会点？听实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就知噶啦。 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卖飞气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 誓约 就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下次就得上 暗恋交幻想， 情深卡卡卡卡卡卡之我们，你说钻石山界。FM 94.8，奔波假笑点吗？轻松跟游闹中吗？收藏感吗 ？FM 94.8，奔波假笑点吗？轻松。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六点新闻过后，翻到嚟骚动音乐，继续有我哋喺度嘅。 Hi， 今日我哋嘅全城点歌大行动啊，犀利啦，好长啊，嗰个点歌对象， 人哋自己讲啊。 唔記得咗添，長度 被逼住男朋友打機嘅女朋友， 係啊係啊，我頭先講笑咁講啊，呢一個 topic 長到好似嗰啲輕小說名咁樣， 開始的異世界生活同埋你嗰套咩啊？ 唔知咩猪头少年不会遇见咩咩兔女郎学者咁嗰啲 friend 啦，好长啊呢啲名 字。嗱，踢就踢咗你同你老婆啦。 系啊，真系咧， 佢都估唔到你咁大方、啊。 系啊，呢啲唔怕同大家分享啦，反正大家都系喺处于呢个痛苦当中，呢、這个轮回。我即刻头先已经收到好多 inbox 俾我咧、 哦啊， 大家喺度讨论话，咦你系卡呢个位啊？系啊 ，sorry 唔系 inbox 啲点歌俾我，系点歌嗰啲系讲嗰啲卡关嗰啲嘢。 仲以为关心你膝头哥会唔会有跪玻璃添？ 冇事啦， 得、哦、啦，你咁大方啊，分享你老婆啊，大家想知详情可以上去我哋 social media 度睇下嗰段片啊，就有。哇！激情演出啦，都系嗰句。 系啦，咁啊，但系至于啊，有啲乜嘢，我系想同呢啲被逼望住男朋友或者老公打机嘅女朋友啊、老婆讲嘅咧，可以听咗我呢一个嘅点歌先啊。 之 被逼望住男朋友打机嘅女朋友。你好啊，等下先啦、啊。你男朋友佢冇咁快得闲噶啦，坐阵先啦吓，乖，系咯。最近咁多新 game 出，唔好话陪你倾偈啊，水都就嚟唔得闲饮啦。你睇下佢个样几咁专心，你叫佢都冇反应噶。 咩话？你话你男朋友唔尊重你，咁又唔好咁谂，可能佢想快啲打完，快啲爆机，可以陪你倾偈啊、煮饭仔啊，所以先咁专心啫。我明你好无奈，但我都明白你男朋友都好无奈啊。而家啲 game 咁难玩，死完又死都过唔到关，佢都唔想㗎嘛。可能你会话，都唔明咁难玩，点解都仲要玩呢？不过呢啲就係男性之间嘅共鸣啦。鍾意向难度挑战，然后得到成功嗰一刻嘅快感。所以我只能够话，你男朋友呢份坚持同埋執着真係唔讲得笑㗎。记得要好好珍惜你男朋友添啊！今时今日揾个可以坚持咁耐嘅人，真系一啲都唔容易。保持住呢份执着，更加喺人生入边所有事情嘅成功先决条件嚟噶嘛？你又点可以打断佢呢一份执着呢？所以我建议咁多位女友们都系俾啲耐性。反正华灯初上又出新一季啦，你咪当一口气追翻晒三季嘅剧咯。应该都够你男朋友过一半关㗎喇。嗱，最后咁送多首歌俾你，黄婉之嘅很爱很爱你。里面讲咗啲咩自己参透下啦。卡关卡到凌晨都唔肯瞓嘅奔晨上。 怒放吗伤口那玫瑰花。好爱吗荆棘里茫然拥吻吧。难分难解吗放清上我吧。三主送不知几点几成就美梦，好丑莫问问庆过冬，他天山走天爱得英勇，为何福总要傻破空，他天杯不醉我心失控，他发誓动人天梦，爱就要明人间美味，恨爱莫平是趣味，爱的星段长锁未可 很爱你啊。好啦，听完我呢啲真实玩家感受之后啦，到你咯。 你老婆突然间听啊，我都未睇啊。喺你播紧你头先个 segment 嘅时候， 系咩？ 我听，我唔知佢讲咩咧。 系咩？一人睇翻咯。我深信佢经过琴晚一役之后都好大感受嘅，都感触。 其实佢除咗拍片，佢仲有啲咩做啊？喺度？ 佢都打緊機嘅，其實不過佢玩嘅係 Pokemon 咁解啫嘛。大家玩嘅嘢唔同啫嘛，所以我非常之欣赏佢嘅，识得喺呢啲时间咧，大家都寻找自己各自嘅乐趣，呢个系非常之紧要噶。OK， 系啊，佢复话，所以佢点咗首《很爱很爱你》俾我，但系佢写个《很爱很爱》系佢自己嘅嗰啲叫咩啊？自己即系佢唔系用啊，佢唔系用原， 佢唔系用黄远之嗰个凶狠嗰个狠，系 即系用 very， 系咁。呢、这个基本啦，系嘛？呢啲即系你明噶啦。呢啲开麦我唔讲咁多啦，到你啦。但 系我呢个角度咧，就完全系俾 tips 咁多。作为一个男人，我唔系嗰啲即系唔系嗰啲追得好劲嘅人嚟。追新 game， 但系我可以分析个心态，话俾大家听应该点样去 handle 呢啲 situation。 好啊，听下你讲咩先。 被逼望住男朋友打机嘅女朋友，你好啊。最近你哋嘅男朋友实好忙啦，又要玩咩法环啦，又要揸车咁样，系咪少咗亲密接触呢？女朋友们啊，其实你哋唔使担心噶，男人嘅嘢一般啲持久力都系咁上下噶咋，一只 game 新出，玩佢个几两个月咯，啲热情慢慢就会减少噶啦，分分钟仲完得快过你同佢嘅热恋期添，因为打机呢单嘢咧。特别呢啲好花时间嘅家用游戏，那个热度真系好紧要嘅。即系而家个个都讲紧，个个都玩紧嘅时候咧，唔跟风嘅话，一嚟又冇话题啦；二嚟到啲人咧，个个星期玩足7/7、49个钟之后，爆晒机啊，攞晒 trophy， 就会开始少人玩噶啦。所以啲男人都系追头段嗰阵嘅啫，女朋友们忍一忍先啦。如果你的男朋友本身是那些重度玩家呢，那就没得说了，因为你都不是第一次认识他，那我都真的很难帮到你的。如果你的男朋友偏向是轻度的休闲玩家啊，那么跟风是多一点的话呢，都还有得救的，因为这些话题大作，说真的，真的去到人人都想参着脚去玩的游戏呢，那个出的密度都不算很高的。即系呢几个月玩完之后，又未有下一只大作 hit 之前咧，就会出现一个真空期啦。所以乐观啲睇，你系唔使陪足佢365日嘅，因为都唔系日日都有好 game 玩噶嘛，唔似你哋啊，日日都有妆化嘛。嗱，真噶，讲起化妆，如果你哋真系一齐住嘅话，你嘅另一半都被逼睇你化妆先出得门口一段好长嘅时间啦。依家你咪当还下啲利息俾佢咯。所以女朋友们，你哋唔应该觉得惨噶，更加要化危为机啊！咩叫化危为机呢？我可以话你听，男人专心打机嘅时候系好脆弱嘅，而为咗打机都可以去到好尽。即系例如，如果你咁啱呢排咧想买咩新电视啊、新电脑啊、新平板啊、新电话之类咧，系时候借机出手啦！我包保你成功率真系会高过平时啊！嗱，系咪袋钱落你哋袋先？呢啲时候梗系反客为主啊嘛，成功咗唔使多谢我嘅，摆心里边就得啦吓。中意玩手机游戏，所以不在此限嘅波成常。 餐厅里慢独特配乐，隔音玻璃围着寂寞角落，你的声音沉实但又冷漠，有点转弯没觉，我的不安浮在面上错愕，凝聚躯壳，今天我无言没语，似犯人被发落，两者之间存在重大隔膜，你的解释残酷但又准确，我这一刻其实极度脆弱，也许无力反驳，想当初一起那么好，谁意料如 全灭这样丑恶，被你的羞愧落咗。至少可释放，令我难受不算罪恶。没有剪不断绳索，别要担心我状况，一说便断开，我会再平静。全流泪不及你看，我的披风留待命运发落，你想分开何用辩论相抗，那种方式离别特别快乐，已经无用分开的祝福，你怎讲？才主中难免顾及感觉，被你的羞愧落咗。追梦，没有剪不断绳索，别要担心我状况，一说便断开，我会再平静地灭亡，就算流泪不用最人道方式切割。 听我有艾妮的情绪勒索，好啦，即刻嚟啦，即刻嚟睇下有啲点歌嘅，唔知点解好多人都谂起佢啊，点咗好多首都系属于佢嘅作品，不过我拣咗呢一首《归尘泪》。可能因为平时成日铺去打机嗰啲喺 social media 啊， 拣个女朋友应该拣个打机，好似陈女咁嘅， 咁啊屈机啦。 要碰飞车要玩你，来用手指竞技你最爱游戏，让我试试和你飞，200cc 已准备。齐集起点，随机猜到上降令，分分钟缠住你，对付你不可一世。I will fight you, I'll fight you， 赢个彻底，再倒数三二一分，可失势抢手位，加速转弯力未也要追得到你，找到。 再来有陈雷嘅屈机啊！转头快，继续有 EDM Friday Mix。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第五波疫情确诊人数突破100万，今日新增20082宗确诊个案，再多259宗检测阳性的死亡个案。对于有医生认为亚博馆收治的长者病情不重，回去原先居住的地方会更好，医管局说 场馆接收的病人远低于可容纳数目，希望更好为病人提供护理。当局又说会研究设立共通平台，方便新冠康复者使用疫苗通行证。内地援港医疗队展开在亚博馆社区治疗设施的抗疫工作，对于网上流传内地和香港护士的工作分工内容，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双方同意在协作过程中分工，内地团队亦都了解到在哪些方面可以帮助本港，认为外界不应该单凭一张纸去评价。医管局就说内地和医管局团队早前已经拟定分工计划，双方达成共识，会按既定临床运作安排编配人手当值，又说并没有向内地援港医疗队成员支付薪酬，会尽力协调医疗队在港的生活和配合国家抗疫安排。医疗队成员以闭环式管理，经专车直接由酒店送到社区治疗设施，他们现时并没有入住迪士尼度假区的酒店。国家卫健委副主任、国家疾控局局长黄鹤星在记者会上回应有关内地多个省份出现本土聚集性疫情，公众如何做好防护的问题时候说，今次本港疫情带来一个特别深刻的教训和例证，老年人如果疫苗接种率低，重症病亡率就会很高，因此要保护易感染人群，疫苗接种是最有效手段之一。黄鹤星说部分老年人以为平时不太出外或者在老人院觉得不方便就不打针，但他们一旦感染，有没有接种疫苗差别非常大，香港就是一个例证，认为公众一定要动员家里的老人家积极接种疫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能见度颇低，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7度，吹微风，明早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多云，随后一两日潮湿有雾，日间温暖，下周中期天气转凉和有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较早前近住牛头角道的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一带嘅交通咧挤塞嘅，车龙排到去龙翔道天桥近彩虹村。咁就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牛头角道有意外，龙尾龙翔道天桥近彩虹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北角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星河名居，而西隧的沙田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的交通繁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计金瓶。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兆安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和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健威，你仲有冇呢啲机可以听下？ 哦，骑车带有啊。 咁就啱啦，我有啲录音带咧，由细个储落嚟嘅，好珍贵噶。 哇，你就犀利啦！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今个星期 EDM Friday Mix 同大家推介一啲咧 DJ 嘅 video 啊 live set 值得大家睇嘅朋友。 Remember the feeling of my fingertips. 第一位我都推介过好多次噶啦，佢就系 Diplo 啊。 In the way that I kiss his taste, sweet about the drinking. 最近不断 loop 佢呢一张专辑。 In the way that I rage into your love while you breathe me in. 先听呢一首歌，转头再讲多啲关于 Diplo 啊。嚟自佢呢张专辑 Diplo 里边嘅歌，正正就叫做 Don't Forget My Love。有即系突击去一啲唔同嘅野外地方，免费打啲 set 俾人睇嘅。之前就见到有人真系拍咗摆咗上网，咁你睇咗佢嗰种 casual 啦，嗰种同大自然融合，望住个日落打碟系正嘅。正如你听住佢呢首《Don't Forget My Love》都系嘅，幻想住望住个日落嘅时候嗰个风景。如果你揾 Diplo 嘅作品咧，我建议你嘅一啲网上嘅片咧，就唔好净系揾佢大音乐节嘅 live set。可以试下揾下佢有一啲细细地，可能喺天台上面嘅 DJ set 咧。由佢成个 vibe 啦，佢拣嘅歌等等咧，都系好唔同嘅。所以 Diplo 喺我心目中。都是一个几渴望将来老了都可以好像他咁有型咁 sexy 的一个男人。跟着这首可能你很大机会在网上不同的短片都会听过这首作品。来自澳洲的 DJ 兼 producer Fisher 的这首2018年的作品叫 Losing It。2018年 Fisher 同埋 Chris Lake 咧，佢所做嘅作品叫 Losing It 啦，喺好多网上嘅片啊，唔同 DJ 玩嘅 DJ set 都攞呢只歌嚟玩嘅。虽然唔系一啲好复杂嘅编曲，但系就系令你好洗脑，同埋好好玩 mashup 嘅。跟住亦都因为呢首歌认识咗 Fisher， 就再上网揾佢啲片啦。咁呢个人非常之有趣。 因为真正即系叫踏入做一个 DJ producer 身份之前，其实佢系澳洲一个专业嘅冲浪运动员。咁佢都有啲片睇，就系、是、一啲可能佢出去滑浪，会拍下啲片摆上 social media 度睇。咁所以佢嘅片除咗一啲即系音乐上嘅 live set 咧，嗰啲都几好睇。而听下呢首 Losing It 咧，喺2019年都有入围过呢个格林美嘅嗰阵时。这位是近排都是看得最多极度推介的 DJ， 他的名字应该是叫莫查 MOCHAKK 的。他的 live set 都是激情演出，他的动作是会跟着节奏动，是特别不同的。之前他在网上有些片都 hit 了，其中一首就是他玩这个 Billie Jean 的时候。好多人都想知道他来自哪个地方的。所以你 Google search 佢个名莫查咧，都会啲人都会后面 related search 就系会讲啦。佢喺边度嚟嘅咧？如果冇记错，我睇过咧，佢系嚟自巴西嘅。就算睇个 profile， 你会见到佢 at 咗咧一个唱片咧嘅名咧 ，Dog House 咧都系嚟自巴西嘅。咁啊，有迹可寻，相信佢都系嗰边嘅一个 DJ producer 嚟嘅。佢平時啲 clip 短短地都好啦，你睇佢 IG 咧係好好睇，佢會加上一啲 lip sync 啦，跟住同埋一啲動作啦，令佢嘅 live set 嘅演出令你享受，唔單止淨係啲音樂，仲有佢嗰種嘅熱情，嗰個 passion。聽下呢首嚟自莫查嘅作品，叫做 Game Changer。 Hey, sexy mama. 跟住呢位朋友咧，就嚟自西班牙嘅，佢嘅名字咧，全部系 F R A N Fran， 跟住后面就加 D C 嘅。佢嘅片我都系喺 I G 睇过之后就追嚟睇啦。佢都会咧影住自己屋企定系 studio 有个 panel 喺度啦，有 controller， 然之后佢就会几个 deck 一齐跟住喺度玩。我觉得呢啲。即是今天所揀選的朋友其中一種吸引的原因就是他玩的時候的 passion， 不是就是個音樂，而是他個人的 gesture， 他個表情的動作。你西班牙的 friend DC 呢，14歲開始就開始他的 career 了，但是去到真的自己出歌呢，就真的去到2019年24歲左右出他第一首 Tech House 的作品。而佢嘅 live set 嘅经典事迹咧，除咗喺佢自己 studio 玩之外咧，就曾经试过喺西班牙内华达山脉天文台嗰度玩。 跟住呢一位咧真系 hit 啦，呢一个即系佢嘅现场 live set 咧系惊为天人嘅，佢名字叫做 James Hype。呢首 James Hype 嘅作品啊，法拉利啊，佢系犀利到佢嘅 transition 咧，系会喺网上面有人去学佢点样做嗰啲嘅转折嘅。你有兴趣可以上网 search 佢一个最经典嘅 transition， 就系将 Daft Punk 嘅呢个 One More Time 配合剛才 Fisher 嗰首 Losing It 嗰個 transition 係好勁，大家可以有興趣上網 search 下。听紧嘅 EDM Friday Mix 啊，都系拣嚟一啲嘅 DJ 佢哋嘅 set 啊，佢哋嘅片咧，好值得大家去推介俾大家睇嘅。或者私心啲就系近排我自己睇得好多嗰啲啦。而家听紧呢一首咧就系 James Hype 嘅 Ferrari，James Hype 嘅片值得睇，睇下佢啲教学，佢啲 transition， 你做唔到都好，你都觉得哇，这个真系人类嚟嘅咩？嘅话可能即系近期啲我自己嘅 social media 接触多啲啦。如果讲一啲即系叫前辈级啲劲啲嘅话咧，呢一位朋友咧就真系玩即系 live set 都好劲。佢名字系 Late Back Look 啊，咁啊都玩咗好多年啦，喺过好多唔同嘅大型电子音乐节嗰度玩嘅。顺便讲讲呢首歌叫 Call It House， 啱啱听到嗰个 vocal 讲咗好多唔同 house 里面嘅分支啊。咧佢就 YouTube channel 咧都有好多嘅教学啊，或者分享一啲唔同类型嘅音乐咧都值得睇嘅。而其中一样出名咧就系譬如一啲大型电子音乐节，好多时候啲 DJ 玩可能都一啲 pre-record 啊，或者一早 plan 好晒嘅一啲 set 嘅。但系嗰时候睇网上面啲人讲就系 Late Back 都劲嘅竞赛。佢嗰啲 set 咧，佢真系会现场去打。佢成日讲一样嘢就叫 read the crowd， 按住现场嘅气氛去玩一啲嘅音乐。虽然有机会出错，但系嗰件事真系好即时，真系实力嘅表现。 而家我哋最后介绍呢一位真系超级前辈级嘅前辈 ，House 同埋 Techno 界嘅一个大前辈，嚟自英国嘅朋友叫做 Carl Cox。呢首啊又叫做啊 Can't Fake the Feeling， Carl Cox 嘅 Rework， 基本上过去30年佢都去过唔同大小嘅场合嗰度表演啦。其中一个佢驻场嘅地方就是西班牙嘅 Ibiza。当年一个好劲嘅，2016年咧，因为有一间嘅 club 叫 Space 做 closing 嘅时候。Carl Cox 嗰时系打咗一个9个钟头嘅 set， 而嗰时都将佢封尘咗一段时间嘅黑胶攞出嚟打九个钟，咁样一个咩概念呢？我就为你介绍值得你上网去找他的 live set 一些 video 看的 DJ， 来自英国的 Carl Cox， 最后送给你有他的 rework 作品，那个名字叫做 Can't Fake the Feeling Carl Cox Rework。 今天节目时间够，下个礼拜见，拜拜。